夜市上有奶茶，还有醪糟， 老糟心了。 你一块儿说行不行？ 我以为还想吃呢，赶上是发怨气呢。 过去啊， 我都是过去了。 那时候我去那个，那多少年前了呀？我去那武汉，汉口真是老武汉。我记得我在那个 什么叫真是老武汉？有多老？ 是老武汉那个老街老巷上。 哦， 我吃小摊儿。吃苍蝇馆， 我吃小吃，别吃小摊儿行 吗？哦，别坐 小 摊儿。 小摊儿上有小吃啊， 啊， 正宗的北京馄饨，正宗的北京糖葫芦，正宗的天津炸糕，正宗的 我是去的 阳春的糕干。 那个武汉吃的真不错，你没看那个苍蝇馆？但我就喜欢这种苍蝇馆。 哎，就爱吃苍蝇。 我感觉我就在那儿注视一个。 我是蛤蟆， 我没说你是蛤蟆，就愿意吃就这种小馆子。 哎，做的比较的地道点。 对，每馆子进都吃热干面。 本地人吃东西，哎，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 哎，我就吃， 我还高兴是吧？ 我还给钱。哎， 只要是听不懂我就进去。 那什么蟹脚面，喝。 好家伙，什么猪脚粉， 喝。 不是，这面给他别汤了，我老喝，我不吃。 不是，这喝是个感叹词。 哦， 我听说当时他们有个新嘉利广场，我以为那儿都是新的嘉利呢。 那感觉不是，卖鸡脚粥的。 哎呦，一个嘉利都没有。 但是充实了我的这个难忘的国情。 对，充实了我的口腔，这粥真稀。 热干面。 对，说一遍了，又吃了。 过节嘛。 对， 什么大事干嘛？ 就是难以抑制你这个喜悦的心情。 我是没过过节。 哎呀，这王大磊上班之前一擦脑袋上那冷汗，哎呀，我又度过一劫呀。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七十二变，敬请欣赏。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欢迎你的巴黎。周梅结婚了你们知道吗？ 谁？ 我一句就吓傻了啊。 谁？ 周梅，咱们胡同里周梅结婚了。 我听成朱梅结婚了。哎，你刚说谁结婚了？ 我是通风家里 周梅接吧， 接吧， 我又不喜欢周梅。 合着几位都没接着通知？ 哎， 这么说想起来， 你要这么说真是 没通知我，我省份子钱了。 可以，哎呦， 怎么了？ 哎，一阵 儿你说清楚了。 你跟周梅坐同桌的时候，你不是老天天夸他吗？他今天拿圆规扎我了，今天他拿橡皮砍我了。 他是砍我哪儿，扎我哪儿了？一天说我怎么那么高兴？ 你就当时喜欢人家嘛，但是又没有正确的表达方式。 这我证明啊，大磊那会儿确实喜欢人家， 是吧？ 我还能跟他坐同桌，那是哪年的事儿了？ 小孩的时候。 对呀，那叫纯真，那会儿是无邪的。 哦， 嗯，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正好是无邪。 我不是说这事儿，我就说那会儿的友谊是很单纯的，分不清什么是爱情， 哦， 什么是简单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你现在咱们也是还分得很清楚，比如像跟小花， 嗯， 就是友情爱情都没有。 哎，对对对。 哎呀，不用化成亲情跟我找近乎。 谁 没想跟你化成亲情？ 哎，小花， 友情爱情都不要，就剩一亲情了，让我选，真讨厌。我就准选啊。 还有无情的。 无情总被多情恼，我现在生气了。 哎，他老有词儿。 不是，哎，那接着说，通知你了是吧？ 通知我了，但是 那看来还是跟你好。 你们俩关系本来就近，那会儿一块胖。 可是我觉得我们俩好，没有你跟他好呀。你不是他闺蜜吗？ 坏了， 给他买衣服，你们俩一块验光、配眼镜。 这跟好已经没关系了， 俩人一块挂号。 我们还是同病相怜。 眼药水，俩人批发似的买。 对， 就是买一赠一。 泡腾片，一箱一箱的来。 VC 补充这维生素的， 这都没拉上我呀，对不对？ 对，我错了，我应该感冒拉上你。 哎呀，请你了，这不是叠压着请柬吗？ 请我了， 看了，这不是 完了，钱又省不了了。 份子钱多备，写上括号。 哎哎，啊，哎，我没说这请柬上还写着多备。 不是老叶的吗？你们俩放一块儿。 怎么还有我呀？ 多备份子钱。 哎，我这份子钱多备，他是多备份子钱。哎， 不是，你要说请大磊这友情可原，我当然不行，我当时跟那是死敌啊。 你听我说，正因为跟你是死敌，他才必须得请你， 让我给他掏两份份子钱。 因为你这份子钱呀， 省不 了 额外收入。 你们不要瞎说八道啊！ 谁瞎 说？周围这人一直还行， 还行。 你说大磊是这样，咱们酒吧也好，胡同里头的事儿啊，只要是小花一说，准能乱了。 我是好好说来着，禁不住你们捣乱呢。陈家跟我嘀咕了半天呢。